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9月10号，又是一年的教师节。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们致谢，谢谢你们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最好的芳华，在我们的内心留下了光辉的印记。其实，在今天我们会想起很多人，会想起把爱国之心代代相承的濠江中学的杜兰、尤瑞阳校长，会想起用一根扁担担起乡村未来的80后乡村教师张玉滚，会想起从1980年起就远赴山村教学，教育了大山深处2代人的支月英老师，还有为教育和科研奉献了一生，还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捐献给教育事业的卢永根教授，还有创办了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华平女子中学校长张桂梅。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要给大家来推荐的一首歌，就是专门为张校长而作，名字叫做《冰雪中的那枝梅》。 她是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她的故事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在教师节这一天，她说：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千千万个个教师是一样的，当个好老师，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做个星星之火，点亮孩子们的人生。今天是教师节，也祝我的同行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接下来请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全新首播，由孙永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冰雪中那枝梅》，对张桂梅和千千万万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那块黑板平静而响，那张书桌却要飞翔，一个灵魂山中起舞，一种信念随着歌唱，病痛不能撼动坚强，苦难终会缴械投降，不向命运低下的头，就来迎接灿烂朝阳。信念随着歌唱，病痛不能撼动坚强，苦难终会缴械投降，不向命运低下的头，就来迎接 会飞的狮子说，使人难忘，老师我想对您说，其实吧，没有那么多的言语，千言万语一句话，祝张老师节日快乐。宝姐姐也说，张桂梅老师和她身上的膏药，共同祝愿张校长健康。向着阳光说，教会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桃李满天下，琼辉遍四方。清风飘扬在我们会遇见你的直播间里贴出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蛋糕，牌子我就省去了哈，但是那五个字教师节快乐却是我们衷心的祝愿。一个蛋糕表心意，可以可以。叶琳说，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在今天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心里话，今天用真诚的祝福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祝老师们桃李满天下。在今天我们来自新闻广播的记者宗小畅也要为高中历史老师黄河点播一首歌曲，书山为海，诗为明灯，谢谢老师曾经的教诲，带领我仰望历史璀璨的星空。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娘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怒，嫩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我的新朋友3805EA 说，离开母校已经很多年了，使人难忘，每当想起老师都会泪流满面。我们今天就把这样一首来自张艺兴和高子轩共同翻唱的《好大一棵树》送给这些朋友们的亲爱的老师们，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 说老师，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进到我们的专属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使人难忘。老师，我想对您说，今天说起老师，让我想起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著作《什么是教育》当中有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你呢？在今天，我相信你一定想起了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当中从来不曾忘怀的那位老师。欢迎你来分享印象当中关于老师的那些最深刻的细节。这首歌展现了一天。 Is the kiss of the sunrise you miss? While my arms 这首歌 Brand New Day， 崭新的一天，是电影《垫底辣妹》当中的主题歌。其实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会想起很多电影里的那些经典的教师形象。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垫底辣妹》，其实真的也是一部青春励志的电影。除了主角沙耶加啊，为了证明自己一路从垫底努力逆袭到被名校录取的这样一个热血，我觉得电影里帮助和鼓励沙耶加的那位平田老师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哈，会不会想起那个戴着黑框眼镜平平无奇的老师，就像是有魔力一样，然后就顺着孩子们的爱好去引导去鼓励，不断地发掘孩子们的闪光点。我印象很深的有个细节，就是他对沙耶加的每一点进步都给予了鼓励，哪怕有一次他好像只考了15分。所以就是这样一位老师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了这个女孩，他相信没有天生的笨小孩。我们想，因为好老师的模样大概就是平田老师这样的吧，真心真意的相信自己的学生，你所有的努力都被他看在了眼里，对吗？你曾有过这样的一位老师吗？宝姐姐说，说到老师会想到家长会、考试卷子、讲台、下课铃声、办公桌上的作业本儿，以及不能少的黑板。那我接下来就为大家请出后弦，带出这一首《黑板情书》，听听看。 在你的这些年，字里翻到我也找不到告白的字眼，傍晚的讲台前，情书怎么写，太多勇气要准备，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是爱你的宣言，现在怀念擦去的昨天，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请留到早几点，等第一束爱情的光线。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公开我的眷恋，让你决定同我在身边。情书，请留得早读前，哪怕等来你空空座位。静静地坐在第七排，对着黑板，今天我的班主任要打上爱情故事，这故事到底怎么写，比费曼还难解，只能凭感觉，八字还没一分笔的诗，没有学者魔库，不是优美楷书，少点文小风格的绝世我的肺腑，为什么是重要的，这莎士比亚孤独，祈祷再开始不是结束。带来的这些年，化学反倒胃炎，融合不掉心酸滋味，分泌断成季节，语气很壮烈，太多寂寞要消灭。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是爱你的宣言，尽在怀念擦去的昨天，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请留到早几点，等第一束爱情的光线。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 这是记忆里的校园，你还记得那些青春的笑脸吗？还有黑板上彩色的粉笔字。提起黑板，我想到更多的是在黑板前忙碌的身影。白色的粉笔字是整齐，黄色的粉笔字是提醒，红色的应该是一些标注的重点，满满一板的板书是老师们辛苦付出的印记。黑板上的粉笔字会被擦去，但是我觉得老师的教导不会被擦去，我们永远铭记于心。好像 然后现在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把黑板改成了白板哈，据说对眼睛有好处。那未来可能也还会有取代白板的教学设备，但是我觉得黑板上的那些板书，那些实实在在的老师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很多的印记是留在我内心里的。我想起了电影《孩子王》里的老干儿，在特殊年代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孩子们，就是用黑板上的一个个粉笔字，从不会到会读，到后来会写，可以写简单的作文。然后在电影的结尾，老干儿老师被调走了，但是他留在孩子们心里的东西永远都没有抹去，永远都没有走。我觉得那是一份对知识的渴望，也是这个人对这群孩子们最真切的关心。提起老师，我相信各位家里肯定都有各种各样的合照，对吗？而让你反复拿起来看的，也许就是和怒多的老师，尤其是和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一起的大合照。 想你们的时候，我总不说出口，常在斗嘴以后，欢笑胜过哀愁，有时觉得冷漠，有时又太啰嗦，感情多么深厚，也温暖了心窝。 墙上的大合照，提醒彼此的重要，过去再多煎熬，彼此学会了依靠，失去一些美好，又得到一些拥抱。 我炫耀，我骄傲，你们就是荣耀， 我们就爱吵吵闹闹，偶尔互相唱反调，把你气得乱糟糟，才显得彼此重要。 我们就是这样喧闹，偶尔会大声嘲笑，尽管再多的低潮，感受生活一切如此奥妙。 老师是我们的荣耀。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充满年轻朝气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大合照》，来自黄俊维和他的学生们，特别温暖，特别阳光，特别正能量的歌词，大声唱出了那四个字：友谊万岁。真的踏出校园的我们，你会发现和老师之间的联系真的印证了那一句话：友谊万岁。你想一想，你家里存放的那些校园时代的大合照，每一张大合照的前排位置，是不是你的班主任在里面啊？那当然了，这个中间肯定是一些校长啊、教务主任啊这些头衔比较大的。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中，班主任坐的那个位置，

945 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听着这首法语小歌，我的脑海里一直在回想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我相信所有看过的朋友，可能在刚才的这首歌的旋律当中，都在不停地感慨着，对吧？这首法语小歌名字叫《遥望你的路途》，是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其实电影的法语名字直接翻译过来的中文是叫《合唱班》，但是后来负责翻译的工作人员很别出心裁的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了《放牛班的春天》。我觉得既和电影主题又很契合，而且又有了浓浓的温馨感。放牛班，对，这里的孩子们是一群被放弃的野孩子，换成我们的话来讲就是问题少年。而这所学校的所有老师对这些孩子们都很粗暴，面对这样的对待，孩子们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是，就是以更加激烈的反抗和叛逆来对待。直到音乐老师马修的到来，这群孩子们才终于看见了光。歌词里是这么写的，说看看这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我觉得这就是马修老师在这部电影当中所做的。没有人心本恶，只有无情的手把人推向深渊。所以当你深陷黑暗，来自别人的一份关心、一份包容和一份帮助真的是特别可贵。而我一直觉得也是为什么这部朴素的电影能够那么多年牢牢抓住很多人心的原因，对吗？我 相信在刚才的这首歌里，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继续收听。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还记得上课铃声多清脆，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是几杯那些歌言条规，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孑然陶醉。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新兴人类。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 一二三唱，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还记得当时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 没送出的信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 当时四季银杯那些歌言条规，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 第一次的干杯，甜而苦的滋味，现在想来仍然陶醉。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新兴人类。那些眼泪你敢不敢浪费，直到经过人生历练的点缀，才懂得纯真可贵。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新兴人类。 这首歌叫《重返十七岁》，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好些朋友已经贴出来了当年十七岁，应该差不多，可能还不到十七岁时候的照片。那个青春，那个洋溢，呼之欲出。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点击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去看一看啊，会不会勾起你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呢？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以这首经典的童谣开启了演唱哈，但是我相信各位的十七岁一定不唱这首歌了，对吧？就只是一个背景音乐吧。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勾起了很多朋友对于校园的回忆，对于老师的回忆，对于自己青春的回忆。我相信今天可能很多朋友眼前出现的都是明媚的、多彩的、热烈的，对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义哈，但是我想没有人会觉得青春应该是黑色或者是压抑的。我想起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当中叫《威尔顿学院的高中生》，压抑和沉闷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直到 机听老师的出现。这个老师鼓励个性，也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也鼓励他们去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后来这群高中生才不再沉闷，而是充满了激情，甚至想要去改变世界。这个电影叫《死亡诗社》，这是一场关于自由和梦想的思考。这里面有一个像船长一样引航的老师。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甚至也有很多人讲，正是这一部电影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一生，让他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2014LK 说，我最喜欢的也是印象最深的是上四中初中时候的语文老师，他叫齐大群，又教书又为人父，还是大伙儿的挚友，教大家学做人，懂生活，会感恩。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感谢他在我人生中3年的用心陪伴。他说，我家4代人中从事教师职业或有过教育经历的，现在数一数大约都有40个人了。 向日葵开的花期，离别的时候舍不得你，单调的夜景，陌生的人群，几个夜晚漫无目的，经过多年以后，我不再是你。纵然岁月流过记忆，我的心事不敢提起，背叛你我心里距离，却在旅途中背负回忆。 这首歌来自宝剑锋，叫做《向日葵的花季》，是电视剧《18岁的天空》当中的片尾歌。80后想起了这部电视剧，那么这首歌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呢？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剧中饰演古月涛老师的演员宝剑锋，对吗？这首歌就是他唱的，怎么样，还行吧？你希望什么样的老师教你好呢？我们假设自己站在17岁、18岁的门槛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真的想过。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幽默有趣的，对，排在第二位的是渊博，第三位的是温柔的，第四位的是好看的。对。大家可能喜欢的老师在这一部《18岁的天空》电视剧里其实都有，所以也有人打趣地说，这部电视剧里的老师就是大家理想当中的样子。 在世界， 不知道多少年之后，你是不是成了老师的样子？你是不是还记得老师的样子？今天在我们的专属聊天室里，很多的人也贴出来了当年自己老师的样子。宝姐姐这一位小学的班主任一直被她记到了现在，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师，非常开朗的老师，亲切地称呼她为月妈妈。老赵说，中专时的赵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是中科院电子研究所主力研究人员。我们全班的近40位同学，绝大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重要的力量。借着这个机会，也祝我们所的赵老师节日快乐。是，我们今天要借着这个机会，要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你呢？还有哪些话没说？一定抓紧时间了。 我们来对话自己，我们来对话老师，好吗？有请许嵩。 在你的前路下，我们前途有没有变得更加潦草？从你的角度划分人之处，三六九等会不会太离谱？我不喜欢背书，不代表糊涂，每个人都有些最适合自己的路，不做大人物，其实分很满足，请别对我动怒。老实说，下课前的那三分钟最能耐，不停看表，多少时间能飞奔起来？我成绩又不坏，却坐在最后排，是否在你心里我也淘汰？下课后的那十分钟多愉快，坐在走廊角落约会喜欢的女孩，和她相谈甚欢，让你嫉妒分开。我写见到的文采，不到写清楚的夜半，从你的角度划分人之处，三六九等会不会太离谱？我不喜欢背书，不代表糊涂，每个人都有些最适合自己的路，不做大人物，其实分很满足，请别对我动怒。老实说，下课前的那三分钟最难耐，不停看表，多少时间能飞奔起来？我成绩又不坏，却坐在最后排，是否在你心里我也淘汰？下课后的那十分钟多愉快，坐在走廊角落约会喜欢的女孩，和她相谈甚欢，让你嫉妒分开。我写见到的文采，不到写清楚的一半。 对话老师，这是2012年许嵩创作的一首歌曲了，很轻快的音乐，带我们一起回忆起了校园时代那些老师们。大家想一想看，在校园时代里，是不是很多人喜欢跟老师作对？比如迟到，比如不按时交作业。但是等我们离开学校了，可能才发现老师所有的啰嗦，所有的唠叨，都是真心为自己做打算。所以我们要谢谢今天9月10号这样一个教师节，让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音乐的方式和我们内心里的老师们来一次畅谈。你会和他再谈起什么呢？希望各位在这样的日子里也可以选择和那些还有联系的老师们发一份祝福，送上你的真心，让他知道你一直记住他。也谢谢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给我发来私信，因为大家知道我最亲爱的老师，我敬爱的高中老师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已经真的走出了那个时段，因为我知道老师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在了我的心里。谢谢大家的关心，在这里用最后一点时间祝收音机前所有朋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教师节快乐。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刘慧，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一首很有感慨的歌，我们一起要在时间当中来去回味了，来自林志炫，下周再见。 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歌，回到你不放旧手套，我的初恋女孩。